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三章尼可乐梅第三十二集。 第二天下午，当罗恩和赫敏在更衣室外面祝他好运时，哈利知道他们实际上在暗暗担心再也见不到他活着回来了。这样能给他什么安慰呢？哈利穿上魁地奇球袍，拿起他的光轮两千，对伍德那番鼓舞士气的话根本没听进去。与此同时，罗恩和赫敏在看台上找了个地方，就在纳威旁边。纳威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显得这么沉重和担忧，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把自己的魔杖带到赛场上来了。哈利不知道罗恩和赫敏一直在偷偷练习锁腿咒，他们从马尔福给纳威施咒这件事中获得了启发，打算一旦斯内普显示出要伤害哈利的苗头就对他施咒。 记住，别忘了，是腿力将停死。 罗恩把魔杖插在袖子上时，赫敏小声地说。 我知道， 罗恩不耐烦地说。 别唠叨了。 在更衣室里，伍德把哈利拉到一边。 不是想给你施加压力，波特，但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尽快抓住飞贼，要速战速决，不让斯内普有时间过分偏袒赫奇帕奇。 学校学生都出来了。 弗雷德维斯莱朝门外窥视说道。 就连，天哪，邓布利多也来看比赛了。 哈利的心猛地翻腾了一下。 邓布利多， 他说着快步冲到门口想确认一下。弗雷德说的没错，那银白色的胡子绝不会有错。哈利一下子如释重负，差点放声大笑起来。他没有危险了。如果邓布利多在场观看比赛，斯内普是绝对不敢伤害他的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，当队员们排着队走向赛场时，斯内普才显得那么恼火。这一点罗恩也注意到了。 我从没看见斯内普脸色这么阴沉。 他对赫敏说。 看，他们出发了，那样。 有人捅了一下罗恩的后脑勺，是马尔福。 哦，对不起，维斯莱，没看见你在那儿。 马尔福对克拉布和高尔咧嘴大笑。 不知道波特这次能在他的飞天扫帚上待多久。有人愿意打赌吗？你怎么样，维斯莱？ 罗恩没有回答。斯内普刚才判给赫奇帕奇队一个罚球，因为乔治把一只游走球对准他打了过来。赫敏食指交叉放在膝盖上，眯起眼睛紧紧地盯着哈利。只见哈利像老鹰一样围着赛场盘旋，寻找金色飞贼。 你知道格兰芬多队是怎么挑选队员的吗？ 几分钟后，当斯内普毫无道理地又判给赫奇帕奇队一个罚球时，马尔福大声说道。 他们挑选的是那些他们觉得可怜的人，比如波特，没爹没妈，还有维斯莱兄弟，家里没钱。你也应该入队啊，纳威·隆巴顿，因为你没有头脑。 纳威脸涨得通红，从椅子上转过身子，面对着马尔福。 我比十二个你加在一起都强，马尔福。 他结结巴巴地说。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怪声怪气地大笑起来。罗恩不敢让眼睛离开赛场，嘴里说， 给他点厉害瞧瞧，纳威。 隆巴顿，如果头脑是金子，你就比维斯莱还要穷，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。 罗恩一直为哈利揪着心，紧张的神经都要崩断了。 我警告你，马尔福，你再敢说一句。 罗恩， 赫敏突然说道。 哈利， 怎么了？在哪儿？ 哈利突然来了一个漂亮的俯冲，观众们发出一片惊呼和喝彩。赫敏站了起来，交叉着的手指放在嘴里，只见哈利像一颗子弹一样射向地面。 你很幸运，维斯莱，波特显然看见了地上有钱， 马尔福说。罗恩迅速行动起来，马尔福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罗恩就窜到了他身上，把他撂倒在地。纳威迟疑了一下，也从座椅背上翻过了香柱。 快点，哈利！ 赫 赫敏尖叫着跳上座位，看着哈利径直冲向斯内普。他甚至没有注意到马尔福和罗恩在他座位下滚成了一团，也没有注意到纳威、克拉布和高尔扭打在一起，拳脚相加，都痛得发出一声声尖叫。在空中，斯内普刚刚在飞天扫帚上转过身，就看见一个深红色的身影嗖地从他耳边飞过，离他只差几寸。紧接着哈利停止了俯冲，他胜利地举起手臂，飞贼被他紧紧地抓在手里。看台上沸腾了，这将是一个新的记录，谁都不记得在哪次比赛中飞贼这么快就被抓住了。 罗恩，罗恩，你在哪儿？比赛结束了，哈利赢了，我们赢了，克拉芬多队领先了。 赫敏尖叫着在椅子上跳个不停，并紧紧地拥抱了一下前排的佩蒂尔。哈利在离地面一英尺的高度从飞天扫帚上跳了下来，他简直无法相信他成功了，比赛结束了，只持续了不到五分钟。当格兰芬多们拥进赛场时，哈利看见斯内普降落在他旁边，脸色煞白，嘴唇抿得紧紧的。接着哈利感到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，他抬起头来看到了邓布利多微笑的脸。 干得好。 邓布利多的声音很轻，只有哈利一个人能听见。 很高兴看到你没有整天想着那面镜子，生活得很充实，太好了。 斯内普愤恨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。一小时后，哈利独自离开更衣室，准备把他的光轮2000送回扫帚棚。他的心情比任何时候都要欢快，他总算做了一件真正值得自豪的事。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说他不过是有一个响亮的名字而已。夜晚的空气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甜蜜，他走过潮湿的草地，刚才一小时的情景又在脑海中重现，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幸福的片段。格兰芬多们跑过来把他架在他们的肩膀上，罗恩和赫敏在远处跳上跳下，罗恩一边淌着鼻血一边欢呼雀跃。哈利已经来到了扫帚棚，他靠在木门上抬头望着霍格沃茨，那些窗户在夕阳的辉映下闪着红光。格兰芬多队领先了，他成功了，他使斯内普看到。说到斯内普，一个戴着兜帽的身影迅速走下城堡的正门台阶，显然是不想让人看见，飞快地直奔近邻而去。哈利注视着，心头胜利的喜悦渐渐消失了。他认出了那个身影的鬼鬼祟祟的步态，正是斯内普。他趁别人吃晚饭的时候偷偷溜往近邻，他想干什么？哈利跳回到飞天扫帚上，腾地起飞了。他悄无声息地划过城堡上空，看见斯内普奔跑着进了近邻，他跟了过去。树木太茂密了，他看不清斯内普去了哪儿。他盘旋着越来越低，擦着树梢飞翔，最后终于听见了有人说话的声音。他轻盈地朝他们飞去，静悄悄地落在一棵高耸的山毛榉上。他小心地顺着一根树枝往前爬，手里紧紧抓住飞天扫帚。他想透过树叶往下看，下面在一片布满阴影的空地上站着斯内普，但他并不是一个人，奇洛也在那里。哈利看不清奇洛脸上的表情，但他结巴的比任何时候都厉害。哈利全神贯注地听他们在说什么。 不知道您为什么要选择这里见面，西弗勒斯。 哦，我认为此事不宜公开。 斯内普说，声音冷冰冰的。 毕竟，学生们是不应该知道魔法师的。 哈利探身向前。奇洛正在嘀咕着什么，斯内普打断了他。 你有没有弄清怎样才能通过海格的那头怪兽？ 可是西弗勒斯，我…… 你不希望我与你为敌吧，奇洛？ 斯内普说着朝他逼近了一步。 我不知道你 很清楚我的意思。 一只猫头鹰高声叫了起来，哈利差点从树上摔下去。他稳住自己，正好听见斯内普说： 你的秘密小花招我等着。 可是我不 很好。 斯内普打断了他， 过不了多久，等你有时间考虑清楚，决定了为谁效忠之后，我们还会再谈一次。 他用斗篷罩住脑袋，大步流星地走出了空地。天几乎完全黑了，但哈利仍能看见奇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像是被石化了一样。 哈利，你去哪儿了？ 赫敏尖声地说： 我们赢了，你赢了，我们赢了。 罗恩重重地拍着哈利的后背大声喊道： 我把马尔福的眼睛打青了，那位一个人对付克拉布和高尔，他还完全昏迷着，但庞弗雷女士说会好起来的。谈谈教训斯莱特林的经过吧，大伙都在公共休息室里等着你呢，我们正在搞一个庆祝会，弗雷德和乔治从厨房里偷了一些蛋糕什么的。 先别管那些， 哈利气喘吁吁地说， 我们找一间空屋子，你们听我告诉你们。 哈利确信皮皮鬼不在屋里之后，才回身关上门，然后把他刚才看到和听到的情形告诉了他们。 这么说，我们的分析是对的，那东西就是魔法石。斯内普想强迫奇洛帮助他拿到那块石头，他问奇洛是不是知道怎样才能通过路威，并提到奇洛的秘密小花招。我猜想除了路威，大概还有其他机关在守护着那块石头，很可能有一大堆魔法巫术，说不定奇洛就施了一些反黑魔法咒语，斯内普需要把他们解除。 你的意思是说，只有在奇洛能够抵抗斯内普时，魔法石才是安全的？ 赫敏惊慌地问。 我听说那石头下个星期二就不在了， 罗恩说。